你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把这张纸带进来了一样。安枕的话终于让钟克茅塞顿开。 啊，我懂了，您的意思是有人趁陆哲南不在意把钉子用双面胶之类的东西贴在他的衣服后背上。陆哲南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回到房间，就这么直接躺在床上睡觉了。而他在睡眠的过程中，钉子从衣服上蹭了下来，就这么掉在了床上。 安枕点点头表示赞同。 你终于开窍了，就是这个意思。 根据你的描述，阴棺钉的体积非常小，只要利用一点点胶水就能粘在衣服上，短时间内不会脱落。睡在床上的时候，由于陆哲南的床垫十分柔软，一时也不会有硌着背的感觉，这就是钉子凭空出现在密室的真相。我想警方应该能在钉子上鉴定出胶水的痕迹。 原来是这样。 值得注意的是，陆哲南当天晚上穿的是睡衣，也就是说凶手是等陆哲南在家里换上睡衣以后才偷偷把钉子贴上去的。安枕补充着说，由此可见，这个凶手很可能就是陆家宅里的人。而从此人可以拍到陆哲南的背这一点来看，表示能跟他有一定的肢体接触，应该是陆哲南比较熟悉的人。 真的吗？ 钟可感到心脏猛烈地颤动了一下，他不曾想到杀害陆哲南的可怕杀人魔也许就是陆家成员之一。这恰恰也解释了警察为什么会找不到从外部入侵的痕迹。谁又能料到恶魔其实一直就潜藏在身边呢？那么第一个谜团到这里就解开了，我们继续下一个，凶手是如何进入房间的。安枕的口吻简直像在报告厅里做演讲。钟克，你认为凶手为什么要先把钉子放进陆哲南的房间呢？ 被突然提问的钟可有些茫然失措。我想是为了吓唬他吧。 然后呢？ 然后让他产生心理恐惧，让他害怕。我不清楚。 你只说对了一半。安枕继续说，确实是为了让陆哲南害怕，但是除此之外，他最主要的目的是想灌输给陆哲南一个印象。 什么印象？ 他想告诉陆哲南，有人可以任意出入你的房间，你的门锁不可靠。安枕推了推眼镜说，这样，因为过度害怕，陆哲南便开始怀疑是不是长久没换过门锁出了什么问题。这样的怀疑越来越强烈，最终迫使陆哲南更换了新锁。然而这却恰恰中了凶手的圈套。 也就是说，阴棺钉事件其实是凶手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这起事件的目的是为了诱导陆哲南换锁，好让凶手实施下一步计划。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就是潜入房间。安枕走到门边摸了摸门锁。当天下午，陆哲南叫来保安公司的人把自己房间的门锁给换了。但如果这一切都是凶手算计好的呢？那个换锁的人真的是保安公司派来的吗？又或者凶手有没有可能趁保安人员换完锁离开陆家宅之后一路尾随他，偷走了他保管的某把备用钥匙呢？钟可瞬间感到一阵寒意。总之，利用这类途径，凶手都可以弄到新锁钥匙。这之后，凶手一直潜伏在宅子的某处，等待陆哲南离开房间的时机，就可以用钥匙打开门锁直接进入房间。这时机可能是陆哲南出来上厕所的时候，也可能是当天晚上被你叫出来吃晚饭的时候。 这，你是说凶手是在那个时候溜进房间的？那这之后呢？ 这之后凶手就一直潜伏在房间里，比如躲在床底下，在陆哲南被害前 你检查房间的时候并没有特意留意床底下是否藏着人吧？安枕指了指黑压压的床底说，总之凶手一直在房间里待到深夜12点，而后就动手割断了陆哲南的脖子。钟可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你的意思是，当我守在门口的时候，凶手已经在里面了？ 是这样没错。你仔细想想，当你在门外的时候曾突然听见门锁被拉开的声音，那应该就是凶手干的。至于他这么做的目的，我一会儿再解释。总而言之，这就表示凶手当时就在房间里。钟可已经震惊得说不出话来。那么到这里为止，关于凶手如何进入房间的谜团也解开了。我相信以上两个谜团凭借警方的实力也并不难解开。安枕感到有些口渴，就从挎包里拿出一罐柠檬汽水，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接下来才是整个案件当中最离奇、最出彩，也是最天马行空的部分。凶手要怎么从密室的房间里凭空消失呢？钟可咽了咽口水，他现在十分紧张，究竟从安枕的口中会蹦出什么样惊人的结论呢？如果这是一次魔术秀，那么魔术的秘密马上就要被揭开了。为了证实我这个有些异想天开的推论，我还想再确认一些事情。说完，安枕走到房间中央。钟可，案发当晚从你打开门走进房间到发现尸体后离开，你能重新在这里演一遍整个过程吗？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沁文的悬疑小说《凛冬之关》，由晨光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钟可犹豫了几秒之后还是照做了，他一边回想当时的情景，一边重现了好几遍自己的行动过程，而一旁的安枕则是默默地观察着。 奇怪啊， 钟可站在床边，目光直视着房门的位置，觉察到一丝异样。怎么了？ 总觉得那边怪怪的，又说不出来。 这就对了。安枕却露出早已看透一切的笑容，随即他走到书桌前，指着桌上那几盒巧克力豆说，奇怪的地方不止一处。钟可凑了过来观察着巧克力豆，的确注意到一处奇怪的地方。原本四种颜色的巧克力豆都是按照不同颜色分别放在四个碟子里，这是陆哲南的习惯。但是现在红色巧克力豆的碟子里混着一颗绿色巧克力豆，而放绿巧克力豆的碟子里也混着一颗红巧克力豆。 怎么混到别的碟子里去了呢？ 钟可不解。 可是这又说明什么？ 他用求助的目光望向安枕，说明桌子被移动过。安枕直截了当地说出结论。 被移动过？ 凶手搬动过桌子，致使桌上的巧克力豆洒出了一些来。安枕拿起一粒巧克力豆解释，但是凶手不想让人知道桌子被移动过的事实，所以把洒出来的巧克力豆又重新放回碟子了。但其中有两粒豆子没有放回原来的碟子，留下了破绽。 那凶手干嘛要移动桌子？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凶手做这件事是为了让自己凭空消失。 安枕又开始说让人听不懂的话了。安老师，我一直跟不上您的思路，您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的智商，每次都讲清楚一些？ 钟可开始抱怨。其实 凶手当时就躲在房间里的某处，这就是密室消失轨迹的真相。 不可能啊，这里的一切尽收眼底，凶手能躲在哪里？我进来的时候真的没看到凶手。你是说他躲在桌子底下？可是这桌子没有遮挡的地方。还是说他一直躲在床底？但床底有陆哲南的尸体啊，我后来也看过。 不，凶手既没有躲在床底下，也没有躲在桌底。 那躲在哪里？ 凶手安枕直指着房门，就躲在门后。 躲在门后？不会吧，我进来的时候门大概开了90度，当时我站在床边的时候是能够看见门后的，那里真的没人。 钟可紧锁眉头，本来还以为安枕会说出什么惊天诡计，没想到他的结论竟然是躲在门后。这个假设当初早已经被钟可推翻了，这种三流推理电影中常常出现的手法竟然被安枕摆上台面来讨论，钟可有些不屑一顾。安枕的脸上却仍然挂着自信，不，凶手的确就躲在门后，一个你看不见的门后。 什么意思啊？ 钟可十分困惑。 我看不见的门后，可是这里只有一扇门啊，哪有其他的？ 顷刻之间，钟可感觉到一股洪流冲击着他的大脑，某个点在他的脑中不断的放大。你也意识到了吧？安枕微微一笑。 不可能的， 这个房间可不只有一扇门哦。安枕转过头，细长的手指像魔法棒那样在房间里画了半个圈。这里一共有五扇门，安枕所指的正是那四个嵌进墙壁里的柜子。的确，这个房间里加上四个嵌墙柜的门总共有五扇。 我 钟可的舌头开始打结。魔术的真相往往都很简单，只是有很多时候人们不愿往那个方向思考，因为谁都不想承认自己能被这么简单的把戏欺骗了。其实你所看见的门后正是凶手想让你看见的，他利用房间里现成的东西制造了一个假的门后。 是利用嵌墙柜吗？ 没错，为了方便说明，我把这四个柜子做了个编号。安枕首先走到了西侧墙上的那个柜子前，这个离门最近的就叫柜子一，旋即他要站到北侧墙上那三个柜子前。这边并排的三个柜子从左到右依次是柜子二、柜子三、柜子四。好了，现在让我们重现一遍凶手的轨迹，奇迹就在眼前，别眨眼。安枕来到门口，先将房门向内打开到90度左右，然后他又拉开柜子一的门，让柜门紧紧靠在房门后方，并使门缘对齐。再接着，安枕将之前拔下来的挂钩贴在柜门内侧，把挂历挂了上去，高度和位置都与先前保持一致。然后，安枕像魔术师一样转身面对观众。这就是凶手想让你看到的假门后。 这 钟可实在无法想象，当晚面对的竟会是凶手如此大胆的表演。这扇深黄色的房门，无论是高度、宽度还是颜色，都和嵌墙柜的木门是一致的。真凶就是这样将柜子一的门打开，使他与开启的房门并拢，让作为目击者的你错把柜门的内面当成了房门的后门板，而房门和柜门之间的狭小空间就是凶手缩着藏身的地方。当然， 原本一直挂在门后的醒目挂历也相当有效地起到了障眼法的作用。它让你先入为主地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后门板不会锁。安枕边解释边在纸上画了一张说明的图纸。 可是如果柜子一的门用来冒充房门，那么柜子一要怎么办呢？我就不会看到柜子一的门不见了吗？ 钟可提出了一个漏洞。 不是还有边上的柜子二的门吗？ 安枕漫不经心地说， 把柜子二的门向外打开到90度，用来代替柜子一的门，将柜子一遮挡住，然后再把柜子三的门向外打开180度，用来替代柜子二的门， 以此类推，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产生连锁效应。 啊！ 钟可恍然大悟， 就像纽扣系错了位一样，这里四个柜子的门全都一模一样，门板内外的颜色也一致，又没有门把手，所以里外看起来没什么区别，而且除了柜子二之外都能打开到180度。我看到的所有柜门其实都是旁边的柜子的，但是最后柜子四要怎么办呢？ 钟可指了指靠墙角的柜子，思绪再度碰壁。 柜子四的门给了柜子三，那要用什么遮挡柜子四呢？ 安枕走到陆哲南的床边，将还沾着血迹的窗帘刷啦地拉起来，谜底瞬间被揭开了。下集当中，在安枕周密的推理之下，整个阴谋渐渐浮出水面。但是安枕却分析说，其实凶手早已经筹划了一起非常完美的密室凶杀案，因为当晚钟可在门外的坚守使这个计划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封闭的地下室，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悬吊的木屋，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命案现场的状况将暗示凶手是个婴儿，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信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凛冬之关》，欢迎收听。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 就是你已经尽力了，因为只有我自己。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都会折射出法律的点滴光辉。今晚拍案20点，与您一起分享法律的细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因为踩着这个板凳，搭着毛巾比较爷们儿嘛，比较武这个范儿。